我们昨天讲了谷歌公司的这个 AlphaZero 这个算法击败了原来的前一年的世界象棋计算机象棋冠军的这个 Stockfish 8这个程序。它的意义在哪儿呢？就 Stockfish 8呢，它是模仿人类。我们以前总有这样一个观念，就是一个机器人或者一个电脑，它要是能够把人模仿得很像，我们已经觉得它很不错了，对吧？因为人类有一些独特的一些意识构造啊，有一些创造性的思维啊，有一些幽默感啊，这样的东西。但是机器能模仿到人类，它都可以通过图灵实验啊，对吧？我们已经觉得这已经是最高的人工智能了。其实 AlphaZero 的胜利呢，就说明，就代表这样一个里程碑，就是机器啊，计算机超越人类，它可能不是一个整体上突然就比人类强，各方面都比人类强，它可能是单个指标的逐步突破，逐个的突破。比如说最早的计算机，它就是一个计算工具，对吧？但是它突破了什么呢？比我们的脑子要算得快。计算机一按啊，96×108，很快的就出来了结果，你脑子转不过来。但是呢，在其他指标上，它不如人类，它没有创造力，它没有这个想象力，它没有，没有这个情感交换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计算机呢，它起码像 AlphaZero 这样的计算，这样的算法，它起码是在创造力这个上面，比人类要强了。人类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个，我是一个能够创造的一个动物，创造力上面，现在被 AlphaZero 起码在象棋这个领域是被超越的，以至于现在人类的这个象棋比赛啊，国际象棋比赛啊，如果你走出一些超出常规的很有创造性的这个招法或者步数的话，那个裁判就会怀疑你是不是作弊，是不是有计算机在背后帮你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看出来，就是计算机或者说算法，在起码是象棋这个领域的话，它的创造力远远超过人类，它创造出来的那些招法，那些步数远远精妙于人类。这里尤尔赫拉利说了一个词叫这个煤矿里的金丝雀啊。早期的煤矿里呢，最怕的就是瓦斯泄漏啊，它可能引起爆炸。但是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探测器。但是有一种动物叫金丝雀，这个小鸟呢，它对这个瓦斯的浓度特别敏感，瓦斯浓度一高它就死。所以工人呢就把这个金丝雀带到煤矿下，作为这个像一个警示灯一样，一看这个鸟不对头了，人赶快跑，就已经是有瓦斯泄漏了。尤尔赫拉利在这里讲，就是 AlphaZero 的这个胜利呢，就好像是一个死去的金丝雀，它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警告，就是说 AI 的话很快就会在很多方面超越人类，尤其是在创造性方面会超越人类，它可能会替代人类的很多工作，比如像警察呀，像制药啊，像这个银行工作呀。而且这种替代呢，很可能还不是一次性的，就是说啊，我发明了一大批机器，然后替代了很多人下岗了，然后这帮人再通过学习再就业，然后又恢复平衡了，又恢复人和机器之间的平衡，不是。计算机自我迭代的速度非常快，计算机本身可以辅助设计它自己的硬件，计算机的程序可以本身来辅助设计新的程序，就好像 AlphaZero 可以自己教育自己，自己提高自己一样。那么这将是一个无法遏止的一个不能停下来的过程，就是不断的计算机在不断的侵蚀人类的工作职位，然后人类又不断的要从这些工作职位上退下来，然后再找新的工作，然后又被挤出来，然后再找，这个过程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。那么到2050年可能会发生这样一个情况，就是 你一辈子想做一件工作已经是不可能了。比如现在我们有些人啊，他一辈子他当护士，他当一辈子护士，那么在受雇于同一家医院，我一辈子就在这个岗位上，这是还是比较常见的。你是一个机械工程师，你是受雇于这个波音公司，那么你一辈子都是在波音公司里上班，那这个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到2050年的话，你想保住一份工作几乎是不可能。不但如此，你想保持你在同一个职业都不可能。就是说，不是说这一家公司把你辞退了，你可以再套另外一家公司，没有了，这个职位，这个职业就消失了，你得重新学另一个专业了。那么这样频繁的、被迫的对自己进行升级，对自己进行再教育，对一般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尤其是当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40岁、50岁的时候，他还有精力去再找一个专业吗？他再更换自己的职业吗？或者他会不会就崩溃掉了？当然，所有这些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看到啊。美国的就业率也很高啊，现在还美国的失业率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比较低点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因为现实还不错，就乐观的估计说不会有什么事儿，和以前一样啊。新的技术，在消灭一些工作职位的时候，也创造一些工作职位，没有那么乐观。这一次可能不一样，而且即使我们回头看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话，当时的工业革命也给整个人类造成了极大的扰动。在工业革命之前，基本上大家就是封建王国，对吧？封建主义，君主政体，或者一些小的地方性的一些政体，比如像波兰就是寡头政体，都还不错。但是工业革命一来以后，把这些东西全部席卷，最后就剩下三个选择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自由主义、自由民主、共产主义和这个法西斯主义。自由主义来自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，在启蒙运动中间获得了发展和定型。自由主义呢，它强调每个人他有平等的权利，有平等的人格，社会应该向每一个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，它不强调这个结果的平等，不是说均贫富，但是呢，它强调机会的平等。共产主义呢，它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，但是它强调是。它的根基是集体主义，它强调集体的利益大于个人，所以它在很多的决策的制定啊，这个政治制度的设定上面更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。法西斯主义呢，它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，它对内是强调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，一个独裁的一个政府，对外呢强调这个扩张。所以当时我们有就这三种新的思潮就替代了原来的什么封建啊、君王啊、寡头啊这些政体，这一切都是工业革命的那个技术进步带来的。而我们很快就要面对的这个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，它给人造成的这个技术的革命的方面，甚至是超过了工业革命。我们要知道，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最后，我们安静下来，基本上人类都同意了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一套东西，回归整体和平。这个中间经历了一战，经历了二战，经历了很残酷的平权运动，经历了乌克兰的这个大饥荒啊，这个美国的经济危机等等的，付出了非常非常惨重的代价，才到今天。那么现在我们又面临这样的技术革命的话，这就引起尤尔赫拉利非常大的焦虑。他认为，我们还能不能再承受得起再一次这种世界大战呐、血腥的革命啊，甚至是核战争啊？就是说，我们已经承受不起再一次错误的选择，所以现在必须引起我们 高度重视，我们将怎么去面对这些技术的进步？那么该如何去面对呢？尤尔赫拉利讲，无非也就是三种情况。第一，如何防止工作大量的流失？第二，如何创造更多的新的职位？第三，当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，你反正有那么多工作流失了，反正有那么多人失业了，社会怎么去处理？下一讲，我们将看到尤尔赫拉利将如何在这三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一些展望，勾画出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社会结构，一些社会形态。好，今天就先讲到这儿，感谢 Heidi 的音频制作，谢谢。